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，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，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80年代，一部《上海滩》让我们至今难忘。周润发一袭黑色风衣，一顶黑礼帽，一条白色的围巾，举手投足风雅至极。赵雅芝梳着两个小辫儿，一身的旗袍，眉目含情，面若桃花，一颦一笑总是动人。我最难忘的就是下着雪，许文强撑着伞，低头深情地望着冯程程，伞微微的倾斜，周润发的眼神温柔似水，纵使白炼钢到了他这儿，也都化作了绕指柔。周润发，《上海滩》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，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发不休，转千弯转千滩，亦未平复始终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分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。在我心中起伏够，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

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等车、提车都已经几经波折了，还要担心买到问题车、库存车，所以在提车的时候一定要对新车进行检查。一看外观，一般从厂商到一级经销商再到二级经销商，经过了多次转运再到你的手中，所以提车时外观是没有保证的，中途可能发生磕碰，有时为了图省事，对于一些小的划痕一般都会选择自己修复一下遮掩过去，这样在阴暗的地方是看不出来的，但是在阳光下就能看得出来了。因此大家在提车时一定要检查全车的外观是否平整，颜色是否一致。二要看发动机的名牌，如果漆面整体色泽暗淡，雨刷、车门密封的胶条老化，且刹车盘、车底等位置存在锈迹，则可以推断出它长期置身于室外。结合车辆发动机名牌上的出厂日期，便可以判断出它是否是库存车。一般来讲，只要国产车在3个月以内，进口车在半年之内，都不必过于担心。生产日期过于久远的话，就说明这辆车很有可能是试驾车或展车，大家就不用再继续检查了，直接要求换车就行。三要看内饰，检查完外观就要进入车内检查内饰了。像车辆内饰、座椅和塑料件一般都不会有大问题，不过还是要确保每一个功能都能够正常运转，内饰有无损坏、异味等问题，把能用的功能都用一遍，确保做到万无一失才行。四要看底盘，提车时大部分车主都不会去检查底盘，其实 4S 店在交车的时候是有义务配合消费者检查底盘的，这时候我们就要观察底盘是否生锈、脱底或者是有液体渗漏的情况，如果有的话立马换车。最后车一定要自己开几圈，路上所有的测试检查完毕之后，我们最后都需要自己开一下自己的新车，上路测试一下，看看发动机声音是否正常，油门和刹车反应是否灵敏。如果一切正常，说明你得到了一辆好车，可以交钱走人了。如果出现反应迟钝、有异响等情况，需要及时找销售解决哦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在何处，我依然爱你如昔。我以为你知道分离不是最好的抉择，却不该告诉你不应该的是我，怎么能说服自己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新世界百货崇文店6月8号到18号年中庆线下狂欢节，6月16号到18号周大福、周生生英皇珠宝黄金客减50%，6月16号彪马限时50%，6月17号阿迪限时满1000减400%，更多超值礼遇会享全程。 我要买奥迪，哪里能团购？ 经典969奥迪团购节满足你，7月7号到安阳伟业奥迪展厅购买奥迪汽车，可享受超低优惠，还能带走十重好礼。 活动电话是多少？ 133-0112-5073，133-0112-5073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怕说多句，纵有唏嘘，只好戴上面具。无言我要再追，已逝去不可追，心交碎，已太累，无力再作受罪。曾笑着含着眼泪，只想抱拥，只想醉。以往空虚，难洗去尽认罪。望着你，我怨愁，纵是有北风吹不去昨天眼泪，流满面未畏惧。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电影《千与千寻》当中关于友情有一段话很著名，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从起点驶向坟墓的列车，有的人和你坐几站就会提前下车了，而你要做的就是和他们挥手告别。如果你有幸遇到了一起坐到终点的人，那真的是莫大的幸运。如果身边你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你一定要珍惜。